也许还不如不相识。也许能在梦里相会，哦，也许从此海角天涯。也许我们俩相处时了解的不够分明，哦，也许没有把情意表露给你，也许能在梦里相遇。也许从此海角天涯。也许又忘了你。也许还不如不相识。也许能在梦里相会，哦，也许从此海角天涯。也许我们也许能在梦里相会，哦，也许从此海角天涯。也许